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千秋》，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前些日子，皇后千秋，陛下没有大办的意思，只赏赐了些东西下来，又允许卓京入宫探望。因宫中有人传话，说皇后想见兄弟，卓京便带长子与次子入宫贺寿。谁知见了皇后，卓京却被借故引开，回来时便被告知皇后思念兄弟，留他用饭。卓京求见而不得，苦苦哀求陛下，更被赶出宫。自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皇后与犬子了，如今也不知他们是生是死。我用尽法子，哪怕软言相求，陛下也不肯放人，一口咬死犬子想留在宫中陪伴皇后。宫中有雪亭禅师坐镇，高手如云，用武力手段，我又实在没有把握能不伤及儿女。没想到宇文赟突起发难，竟会用这般手段，我实在不得已，只能相求燕宗主了。 换而言之，虎六如坚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被宇文赟扣为人质了。虎六如坚有五个儿子，年纪最大的也就是被带入宫去的那个长子，如今也不过9岁。也难怪虎六如坚越说越面色黄极，一片拳拳爱子之心溢于言表。屋内尽可听真落，燕无师微微一笑，慢条斯理道： 我说句不好听的，隋国公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算没了这两个儿子，还有3个，其实于大局无碍，只要岿然不动，宇文赟就没办法用这个来威胁你。 虽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骨肉至亲，如何能轻易割舍？汉高祖向项羽要分其父一杯肉羹，此事我是做不出来的，假若我连亲生骨肉都能弃而不顾，只怕燕宗主也会瞧不上我吧。 燕无师的话有燕无师似的凉薄无情，言下之意，古往今来成大事者连父母都可以抛弃，兄弟亦可无视，更何况儿女呢？反正普六如坚又不止这两个儿子，膝下还有3个，更何况普六如坚现在正当盛年，再诞下一儿半女也不算难事，不必因为两个儿子在宇文赟手里就束手束脚，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在场之中，除了沈乔之外，还有郑毅和边延梅。边延梅是燕无师的徒弟，魔门中人，行事同样多有奇诡，同样不会觉得这番话有什么不妥。郑毅能被普六如坚引以为心腹密友，自然也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他虽没说话，但同样对燕无师的话表示认同。对此沈乔虽不认同，却并不奇怪和意外，就他对燕无师的了解，对方的确就是这么一个人。相反，这段时日燕无师对他诸般特殊，才是诡异反常呢。不过沈乔听到普六如坚的那番话，倒觉得说得极为高明，明明是请燕无师帮忙救自己的儿女，却给人留下有情有义的印象。想当皇帝，像宇文宪那样心慈手软，自然成不了大事，但如果像勾践那样狡兔死走狗烹，也令人心寒。普六如坚这是在给他们吃定心丸，暗示自己将来也不会忘恩的。沈乔隐隐有些明白燕无师为何会改而支持普六如坚了。 你确定他们在宫中还活着？ 这倒是确定的，皇后暗中遣人冒死送信出来，说陛下将犬子拘在皇后宫中，又将皇后软禁不得出殿，至今一旬有余，想来是想以此作为人质要挟，让我不能妄动。但陛下这么做，我反倒更坚定了，只要能救出儿女，简在所不惜。 把你的儿女救出来，就要做好与宇文赟翻脸的准备。宇文赟宫中有佛门的人马坐镇，又有合欢宗的人在，就算他们打不过我，直接破罐破摔， 杀了你女儿也不是难事。 是，我也正是想到这一层，心中有些惶急，不知燕宗主可有什么好法子。 宇文赟不肯放人，但终究没有与你们在明面上撕破脸。你们以送东西给儿女为借口入宫，再伺机救人，只有这么一个法子了。 有失弟子福气劳。师尊，弟子乔装改扮混入宫中一趟，伺机将人救出来。 你武功尚欠火候，对上雪婷只有死路一条。 哦， 我的身量太过引人注目，也没有练过缩骨功，就算乔装改扮别人看不出异处，雪婷老秃驴也能立马看出来，适得其反。想要救人就只能找武功高强又能随机应变的，届时我在宫外接应便是。 边延梅的武功已经很高了，这燕无师还说不够，得更高的，又要做好与雪婷交手的准备，那必然得是宗师级高手了。可这宗师高手又不是大白菜，想要就要得到。别说我现在还不是皇帝，哪怕当了皇帝，对这样的高手也得礼遇三分。现在一时间又要上哪儿去找啊？哎， 贫道不才，救人一命功德无量，倒也愿意一试。不过我对宫里道路不熟，进了之后两眼一抹黑，届时怕还未救人就先迷了路。 有沈道长出马，兼自然求之不得。只是此番入宫艰险重重，兼虽忧心亲人，也不敢贸然将沈道长置于险地。听说四月初八佛诞那一日，雪婷会前往城中清凉寺祈福，少了他，其余人等也会好对付些。届时我会多派些人在沈道长身边，一是为带路，二是以防万一，也好给您当个帮手。 贵精不贵多，我陪沈道长入宫吧，宫中道路我也算熟悉，另外再派两名侍女便可。宇文赟不是傻子，人多了他也会生疑。 沈乔颔首，自无二话。双方又商量了一下时间地点，说好由普六如坚先上书请旨探望，若宇文赟不允，再以皇后母亲独孤氏的名义遣人入宫送东西。沈乔等人则约好四月初七那日在随国公府见面，在乔装改扮，以随国公府的名义入宫探望皇后，再伺机救人。这会儿功夫，早有人将燕无师和沈乔回到少师府无事禁令直闯入内的消息报了上去，所以此地不宜久留。说完正事，众人便各自散了。普六如坚循着少师府密道出去，又回了随国公府。边延梅则带着燕无师与沈乔去了城中的另一处宅子。宅子不是他先前住过的那座，而是另外一座沈乔从未踏足过的。狡兔三窟在魔门中人，尤其是幻月宗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沈乔怀疑边延梅早就暗地里买下十座八座的宅子备用，被发现一座就弃用一座，另换阵地。反正当初背靠宇文赟，幻月宗委实赚了不少钱。饶是现在，幻月宗也有不少铺子买卖，论规模未必有六合帮那样势大，但论财大气粗，燕无师也绝对不差。 此处是私宅，挂了李姓，对外是一名山谷的宅子，合欢宗的人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到这里来，师尊与沈道长尽可放心。 边延梅并不知道沈乔如今与自家师父是什么关系，要说挚友，两人看着也不像，而且以自家师父那性子，连天下第一要与他做朋友他都未必看得上，更不要说沈乔。边延梅可还记得，当初自家师父将沈乔时时带在身边，也不过为了给自己添个乐子，断谈不上什么情谊。边延梅的观察力比师弟玉生烟敏锐很多，自然也能看出燕无师对待沈乔的特殊之处，比以往大有不同。可具体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也说不上来。便是绞尽脑汁，他也不可能想到自家师父竟是那种心思。 只因沈乔虽然温文俊美，但怎么看也不可能与宁姓栾宠一流联系起来，更不必说琉璃宫刚刚出炉的天下高手排名，沈道长跻身前十。试问天下有谁敢对宗师级高手心怀不轨呢？燕无师就敢，但边言梅万万没想到自家师父敢。不管怎么说，既然燕无师对沈乔另眼相看，边言梅人精似的，自然也不可能怠慢沈乔。更不必说，他虽然做事沿袭了师父不择手段的作风，内心却也对沈乔这样的人品有几分钦佩看重。要知道，这天下真小人伪君子都很多，更不缺那些看似道德君子，实则面对诱惑无法把持自己的人。他有江湖人的身份，又在北周朝堂游走多年，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沈乔这样的，当真称得上一句言行如一，知行合一。正说着话，隋国公府秘密派人送东西过来，而且指明是给沈乔的。幻月宗继与隋国公府结盟，此处自然也为对方知晓，方便随时联络。沈乔不明所以，打开竹筒，抽出了里头的东西。 啊，朱阳册。 普六如坚倒是个知机的妙人。 此卷正是朱阳册五卷之一，原本藏于北周内宫的那一卷。这一卷朱阳册燕无师曾经看过，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其中内容与凤林原点的路数多有不合，所以并未将内容完全背下来。后来对沈乔多了份心思，自然也将自己所记得的内容大概都告诉他。不过这毕竟与原本完完整整送到手里不同。至此，五卷朱阳册内容除去安放在天台宗的那一卷，沈乔已经尽数得知。朱阳册残卷虽然珍贵，但宇文赟并非练武之人。当日毒杀父亲之后，宫廷内委实经历了一场变动，他没空也不会特意去关注这么一份东西。普六如坚借着身份之便让女儿从宫中趁乱带出此物并不难，此后他就一直把残卷收起，直到现在给了沈乔。这一份重礼送过来，沈乔自然要承他的情，因为普六如坚很会做人，他没等事成之后再奉上这份礼物，而是先将残卷送来，表明自己相信沈乔坦荡君子，允诺了就不会反悔。这下子饶是宫中再凶险，沈乔也得走一趟，而且还走得心甘情愿。所以燕无师才说普六如坚识趣会做人。 先前你说普六如坚有天大的好处，便是说这件事。你早就料到普六如坚会将朱阳册残卷交给我。 我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未卜先知？但残卷在普六如坚手里，这我是知道的。他想让你帮忙，起码得拿出诚意才行。你现在的功力恢复可期，不过朱阳册一脉相承，若内容有所缺失，终究不美，说不定其中有什么关卡漏掉了，对修行也不利。所以就算没有这一次的事情，我也会从他手中要来残卷给你。 沈乔忍不住看了燕无师一眼。燕无师对一个人好，可以好到将全天下的宝贝都捧到对方面前，而且坦荡荡地告诉对方我愿意这么做。见沈乔投注过来的目光，燕无师微微一笑。 阿乔不必如此感动，这一卷内容左右我也与你说过大概了，普六如坚此举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等我下回给你更好的，你再感动也不迟啊。 沈乔真是为此人的厚颜所绝倒，他忙不迭收回目光，生怕燕无师又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 有声剧千秋，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